枪的故事。 寻找大将的故事。 过去的生命佛很多次出现在大象的身体里面。 过去的生命佛有很多次出现在大象的身体里面。 所以在佛教里面，佛的另外一个名称也是大象。 所以佛教有一个名称，佛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大象。 Mahanaga。大轮， 大龙，大龙， 象也是轮， 象也是龙， 所以佛出生在大象的身体的时候，他喜欢在那个草地走一走。 是出现在大象的身体的时候，喜欢在草地那里走。 他特别喜欢自己到处跑。 是特别喜欢自己一个到处跑。 了解新的东西，学新的东西。 了解新的事物，学新的事物。 这是菩萨的心课。好奇心，他什么都要了解。 这个是菩萨的性格，什么都要了解。 所以他走一走在草地，他奔到 一个大腿很可怜的人物。 他走一走在草地就遇到一个很可怜的人物。 文学说无白，不过如果你知道佛教的文学，无白就是多，不一定是五百。 一大堆很可怜的人物就是五百，五百个。 五百就是说多。 就是很多了。 不是，一定有五百。 一定有五百，那个文学讲五百。 可能有五十个、六十个。 可能有五十个、六十个。 不过，印度文学就是每次说五百。 印度文学就每次都讲五百。 那他看那些可怜的众生， 因为睇嗰啲好可怜嘅众生。 那个时候他有什么心？ 他用咩心？ 你告诉我。 你话俾长老听。 他有 悲心。 所以他去问他们问。 咁所以问下你。 朋友，你们是怎么会这样？ 朋友，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 他有什么心？ 有什么心？ 关心、了解、 知心。 知心。 朋友，你们怎么样？这是朋友。 朋友，你们为什么这样养这个朋友？ 因为他爱你，他想帮你们利益你，对不对？ 因为爱你，想帮你们利益你。 所以他说朋友，你们怎么样？怎么会这样？ 他说朋友，为什么你们这样？ 这样才会发大悲，因为他是有大慈，对不对？ 这样才会发大悲，因为他有大慈。 那他们告诉他这个国家的国王，他以为我们要放他，所以他跟他们走，不给我们睡，不给我们食物。他知道在这个草地找不到水，找不到食物，所以我们可以死，因为人民很爱我们。我们是那个大王的官，他一先我们要杀他，所以他赶我们走。不过他不敢杀我们，因为人民很爱我们，他们不爱国王，国王是一个财主子。 咁嗰班咁嘅人物咧，就系大王嘅大臣嚟嘅。咁大王就以为佢哋会造反啦，咁所以就流放佢哋喺一个草地嗰度。咁因为个草地冇食物啦，咁就俾佢哋喺嗰度死。咁大王咧就唔敢杀佢哋，因为嗰啲人民咧就爱呢啲咁样嘅大臣，就唔爱大王。 那大象就鼓励他们，因为他 所有的语言都知道，菩萨就是这样。 咁大象就鼓励佢哋啦，因为所有嘅语言都知道菩萨就系咁啦。 朋友，你们不用担心。 咁啊，朋友，你哋唔使担心。 你们一定会活的，你们都不会死。 你哋一定会活得好好，你哋唔会死。 你们要相信我，我会帮你们忙。 你哋相信我，我会帮你哋忙。 你们只要睡我所警告你们，就可以活的。 只要随我所警告的，你就可以活了。 可以安全得到别的国家，那边可以找到书，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找到欢迎。 可以安全去到其他国家，咁喺嗰度就揾到食物，揾到工作，揾到欢迎。 那你们看前面有那个红色的大石头。 咁你睇前面有一个红色嘅大石头。 那个高原，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喺个高原，你哋可唔可以睇唔睇到？ 好，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我哋可以睇到。 那你们往这个方向走，那边你们可以找到食物。 咁你往嗰个方向走，咁你可以揾到食物。 你们有找到食物的时候，你们就往右边。 揾到食物就往右边。 走一段时间以后，你们可以到森林。 走一段距离就找到森林。 森林里面你们就可以找到路。 就找到路了。 所以那一条路你们可以到一个小村。 所以这条路可以去到一个小村。 那边的人都是他们会帮你们吗？ 那边的人会帮你们吗？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他自己先走很快，那他们来不及。 那自己就先走了，很快了。 大象他可以走很快。 大象可以跑得很快。 那一天以后，他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红色的高原。 一日之后，他们就可以去到这个红色的高原。 因为他们很疲倦。 因为他们很疲倦。 所以走很慢。 所以走得很慢。 到了那边，他们发现什么？ 去了那里，他们发现什么？ 那个大象，他就把那个高原，就从高原落下。 咁佢就有只大象，咁就由呢个高原爬上高原，咁喺高原上跳落嚟。 所以，他们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咁所以可以食佢嘅肉，饮佢嘅血。 结果他们才会有力气， 继续走路，就有力气啦，继续走路。 得到那个小村， 到达个小村。 继续活着， 该觉悟了。 那你们看怎么吃边背边吃那么快？ 大家可以看怎么吃边背边吃。 依照我们的愿， 依照我们的愿， 吃的愿就是你，因为你是众生的朋友，你要众生快乐。 时间远就因为你是众生朋友，所以你要众生快乐。 悲的人，因为你爱众生，所以你要不要让他们觉得苦。 悲的人就因为你爱众生，就不会令众生觉得苦。 所以你连愿意自己心生自己的乐，为解脱他们的苦。 所以你愿意牺牲自己嘅乐，解脱你嘅苦。 这是菩萨的修行。 呢个菩萨嘅修行。 因为我们很难做。 因为好难做。 所以我们还不是真的菩萨。 所以你仲唔系真嘅菩萨。 我们是圣阶菩萨。 我哋圣阶菩萨。 不过现阶菩萨已经很不错， 到现阶菩萨都很不错， 对修行很有帮助， 对修行很有帮助。 那你变成好像那个大象，那就是真的菩萨。 你变成好像大象咁，就真嘅菩萨。 所以你不把地狱好像地藏菩萨一样， 所以你唔怕地狱，好似地藏菩萨一样。 不过，来能够这样修，你需要法人。 要咁样修，我哋需要法人。 需要神通，需要力气。 需要神通，需要力气。 需要把握修行。 需要把握修行。 需要智慧。 需要智慧。 需要精进。 需要精进。 不然就是现阶菩萨。 如果唔系，只不过系现阶菩萨。 做不到。 做唔到。 我们多半是这样。 大部分都系咁，我哋。 虽然这样还是不错。 虽然系咁，但系都唔错。 OK， 那就。